这样去后面的门也是可以打开的，是不是？ 可以打开。 啊，需要打开吗？不用吧，我们上课就是关着吧。这个刚刚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再换一个角度，用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如果说啊，有一个人他真的得了一个疑难杂症，就非常糟糕的病，然后你说如果你只会这个伤寒论这些辨证治疗的东西，那万一没有。万一这个不知道怎么医的话怎么办呢啊？比如说我遇到过一个患者，我其实现在把他也只医到一个段落，我还没有真把他医好，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牛皮癣，全身都是硬块硬块的那个皮，然后每天都在掉血血那种。那这个病的确伤寒论也没有写。那可是呢，说是伤寒杂病论没有写嘛，这个。大黄蔗虫丸这个药的症状有一个症状是肌肤甲错，也就是说得这种很久的皮癣的人啊，几乎就是他的那个皮肤底下的微血管大家都是坏掉的，所以用大黄蔗虫丸帮他化一化。那或者说站在一个就是看他的内科体质的角度，可能也是可以看到他有哪些厥阴病的调子、少阴病的调子，那我可能真武汤啊、乌梅丸什么的也会开一开。也就是说我遇到这样的患者，当然会有一个当下会有一个对于自己学习上的无力感啊，就是说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能够直接的治好他的这个皮肤病。但是呢，就是说即使不治疗他的皮肤病，他的整体的体质还是有很多可以修的地方。那或许在这个整体体质的调理的过程里面，你会得到一个他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单一症状慢慢得以减轻的结果。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病呢，就是老实说有症状就抓主症嘛，但没有症状的话，你用这张地图来调体质，就是你说60-70%疗效，对，还剩30%怎么办？那你没有症状可以抓的时候，你就安心的帮他调体质，那个剩下30%里面，你又至少又可以再拿到5分到8分左右。那这样子，如果你还觉得不够，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常常不会觉得不够。那你说，你作为一个中医的学习者啊，难道看到一个难的病，不会有一种渴望，就是我要如何能够治好这个人这个病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我常常在想挑战那个病以前，就会觉得这个人好讨厌啊，死得最好。就是我会觉得，我这样讲有点太难听了，但是呢。有些人的个性会让人觉得好像他好起来才是奇怪的事呢，这样的情况多多少少会遇到。那种就你对那个人已经完全不想去搞他的那种情况也会有。然后在大陆讲一些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适当啊，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病人会觉得，就我们台湾人理解事情的角度，也会觉得这个病人好像身上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压着他，我不是有那种灵能力的人，所以我不能说那么确切。但是总之就是他的身体的状况好像不全然是这个身体的事情，甚至是有没有可能他住的地方风水特别不对，或者是什么电磁波之类的事情。就是总之就是那个好像，像我们如果经验比较老道一点的话，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有好几个因素是你够不到的，这种感觉就是人会生病， 不一定是纯然的身体的经络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更多向度问题，就是就像我2014年病得快要死掉嘛，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病是命格的问题吧，是就是说我到后来病完了以后啊，你像我就赶快病完以后自己也慌掉，就觉得是天哪，中医大师哎，自己身体自己搞这样子，然后呢就问我那个香港的命理大师梁天明先生，我朋友啊，那他就算一算，就说哦，你这个命是不能有钱的命，只要一有钱就出事啊，那所以呢啊之类的，所以现在就是一有钱就赶快花掉，然后钱花不掉都不敢赚钱。但你们今天来听免费课是为什么？是因为主要就把钱花了。就是我实在是怕死了，被钱追着跑，吓死我了。就连我这种人生大病，都还是用这种完全不三不四的方法在解决的。那像这种不归中医管的事情怎么办呢？那时候比较就是迷信啊，我就觉得有点迷信。可是呢，又觉得的确，我每次就是钱放着就出事，所以就是一定要赶快花掉，赶快买成东西，因为你是穷命。哎，所以你知道我今年已经出国到第几次？我今年好像共会出国9次还是10次，就才去完巴拉帕劳，又去巴厘岛，然后就怎么花都花不完，很可怕。有一些就是你会觉得它不是归中医管的，但是我这话听起来就像玩笑话，我觉得比较正正经经的回答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一个学《伤寒论》的人啊，遇到那种什么大绝症之类的，如果这个人是根本就是意识结构上就让人觉得不可能救得了他，那另外算。那如果不是个性或者意识上的问题，就是客观而言是一个疾病。如果是一个伤寒大师的话，就今天我身边没有龙帅家的反正我背书啊，就是如果龙哥哥在的话，我就会跟他说，你看我跟龙哥哥都是采取屈打成招法。什么叫屈打成招法？就是那个病人生病，对不对？你拿上面一条一条来拷问他，总有合得上的，对不对？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病，你就问他是什么癌什么癌，其实伤寒派的人不用管他是什么地方长什么癌，你就问他说，哎，有没有啊，手指非常冰冷啊，然后一把脉都摸不到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开当归四逆加味汤，哎，他整个体质会一下子翻上来很多。那又或者是你会不会哎怕风吹啊，那就开怕风吹就开个桂枝汤，哎，整个体质就翻上来很多。就是你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如果把伤寒在这一条一条全部拿来审问别人，你有没有随地吐过痰啊，有没有在过伤风面壁，你总有点东西可以抓，对不对？就是大陆公司都怕人家去恶搞他，叫弄人去查他的账，那你一旦查了，总有什么问题可以让人家搞到你，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就拿伤寒论现有的条文一条一条去拷问他啊，哪一条犯到了就定你的罪，这样子你也有一大堆东西可以开啊，一大堆方可以开，然后那病人也相当有机会体质越来越好的。那当然治癌症啊，其实无论是从前的倪海厦先生或者现在龙帅江龙哥哥，结论都是一样，就是癌症不用去打那个肿瘤了，什么东西可以杀肿瘤，什么会毒死癌细胞，不要管它。就是癌症的体质的人，如果通常都是一个超级绝阴病的体质，你如果有办法绝阴病调成少阴病，少阴病调成更前面的太阴病，要慢慢倒推回去，这整个大房子你修得好，那癌细胞慢慢也就退掉了，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做法。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啊，就算是如何之不照书生病，就是如何之不乖的病人，其实你多多少少可以用这个人体地图去找到他哪里是坏掉的，然后就修你看得到的坏掉的部分。就是有些地方我真的够不着，但是够得着的部分先修。就比如说曾经有过一次，这当然是小事了啊，显不出什么医术。就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何律师打电话给我，好紧张，他说，杰忠啊，这个我背上啊长了一个大钉疮，痛得不得了，我现在长这个大钉疮，我真的整个人都在发寒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前几年也长过一次这个钉疮啊， 就是我去西医院，他开多少消炎药、退烧药都没有好，然后痛得晚上睡不着觉，所以呢，然后每天晚上就只好哭。所以我现在又长了，我真的吓死了，就我再瘦就只折磨我撑不住了。然后，那我就说，哦，那我们来猜猜看吧，哦，就是当年上海曹寅甫他的学生写的《金方实验录》有过这个医案，就是后脑勺长冰疮，那有桂枝汤症就开桂枝汤嘛，没有桂枝汤症就开洋葛汤嘛。那我就说，那你有没有说是怕风啊？他说我好怕风吹啊。那我就说，那你有没有顺便后脑勺姜啊？他说有。那我就说那就是桂枝加葛根汤啊。他就回去喝一喝，然后非常惊喜的跟我讲，才喝了一个晚上，他整个就消掉一大半。就是我想到你这个地方会发炎感染，可能是你这个太阳经的这个输布的状况没有很顺，所以呢，就是你抓到太阳病的主症，你就开一开，那不一定绝对啊能够把那个地方医好，但是呢，在临床上实际上经验到的，就是那个30分里面，你可能又可以多争取到7分8分，就是用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当然有别的选择，就想要用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理论来增加自己的功力。可是呢，我们打惯了标准全套的人呢，其实就好像就是什么事情都还是用基本功、标准全套再打一轮，然后来看看能不能长自己的功力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选项。那刚刚讲到说这个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六道气场的大框架的看法，跟同学大约的说一下。那，这个地方的话，我记得从前我教这个比较基础班的时候啊，这也不是基础班，就是说这个地方也有它的一个还蛮便利的打法。我不知道这个传承是什么，但是从前在台湾是一个姓肖的肖正阳老师提出来的，就是他说人的这个体质嘛啊。从强到弱到烂，对不对？就是比较强的是阳实嘛，那阳太多，烧着烧着就是阴虚嘛，就差一点了。那阴虚的人呢，这也抓不住阳气的，那阳气也散掉了，就变阳虚了。那等到阳气都散没有了，这个人身体都没有正气，只剩下一个物质的肉体，能量属阳，物质属阴嘛。那这个只剩物质的肉体的时候，就容易长肿瘤啊什么的，那就是阴实，对不对？阳实阴虚，阳虚阴实。那阴实到后来呢，真的变成恶性的癌细胞什么的时候，反而那个生长动力会非常旺盛，那叫做阴实化火，那是最烂的。那所以这是个体质从好到坏的顺位。那其实这个顺位呢，你因为我说这两个图是互相交杂的两个图，其实你也可以说，如果你这个人呢，感冒永远只得太阳病，那你还是一个很阳实的人。如果你老是得少阴病，代表你已经很阳虚了；如果你老是得中间的阳明病，代表你是阴虚的体质。然后，如果你少阴病，每次都是得到手脚冰冷、不能动，那你是阴实了；如果你很会长癌症，那你是阴实化火、阴阳分裂的厥阴病了。就是在这一个地图上面看得到这个从阳到阴阳分裂的这个故事情节。厥阴病就是阴阳分裂，那就刚刚讲的那个阴虚到阴实到底的那个阴实化火的现象。那在如果把这个东西呢放到这个地图上面啊，就是阳实则正生，就如果你真的是这个人很有能量，能量太多，肝火太旺，它就会木生火，去生成心火，让这个人心烦得不得了。那阴虚呢，则盗克，盗克的话，就如果你呢肝脏的血很不够啊，就肝阴虚好了，那肝的血不够呢，本来是金克木嘛。不够的话就木克金，啊，所以就变成了盗克。所以你肝阴虚到极点，你就会肺阴虚，你的肺会先烧掉。所以血虚到极点，肝血虚到极点的人，常常肺先发炎了。那当初日本人误以为小柴胡汤是保肝药嘛，吃着吃着，然后就一些人吃小柴胡汤死掉的副作用，就是死于间质性肺炎，就是没有那个太明显的外在感染源的时候，里面自己有一些内部感染源烧掉了。那，所以那阳虚呢，则正克。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肝不好，肝的能量不够，他常常容易神经紧张。这神经紧张是肝阳虚常会有一个情志反应啊，或者说神经紧张，所以这个神经系统能量不够，肝气不畅，人郁闷郁闷的。那这种容易神经紧张、容易有情绪的这种状况， 肝阳虚的人，阳虚则正克，他就会克成脾阳虚，于是呢，这个人呢，他就会消化不好啊。那等到这个，其实像这个肝阳虚克成脾阳虚啊，有些人得过 B 型肝炎什么的，然后最后消化能力就一直不好，然后久了之后呢，还倒回去变成脂肪肝之类的。然后那脾阳虚如果再继续久了，他就再克，怎么呢？克到肾阳虚，于是这个脾胃不好的人放久了，他又开始脚容易水肿啊，什么东西啊，睡个觉连起来都是浮肿浮肿的之类的，就是这是阳虚就这样子，照正常的五行生克顺序克下去。那阴实呢，则逆生，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得了肝癌，得了癌，那当然肝是阴实了。那往往肝癌的人呢，死的时候是什么？死于腹水，就他的肾阴实死掉。那个时候，大陆有一个记者叫黄健嘛，他有一次写了一篇报道，报道一个癌症的中得了癌症的中医师，让他腹水到受不了，就用这个灸疗的方法治他的腹水。结果呢，腹水抽到没有了，他的肝癌好像也大好了。所以就是说，你肝阴实传承肾阴实，你从肾阴实来治疗也是可以的。所以简单来说，这张地图的话，你就判断他每一个。因为一个人的病都是很复杂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呢，你每一个元件都看到了阴阳虚实，找到它往前传往后传的顺序，然后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地图的好用是什么？你可以大病小搞，就是你开的药全部都可以用很温和的方，一点都不凶猛的。好比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心脏有个血管不通，那甚至是不好开刀的那种，他已经心脏动动梗住那种心绞痛啊，那这样子你当然可以说他的心是这个阳虚而阴实的一颗心嘛。那这样子阳虚而阴实的一颗心，对不起啊，这阳虚而阴实的一颗心，那你就我们先从阳虚看啊，我就这个心阳虚，它可能从哪里传过来，可能从哪里传过去呢？比如说。阳虚则正克嘛，那什么克火？心阳虚的人就水克火，所以你去看他有没有在心阳虚以前先有肾阳虚。其实很多心脏很不好的人，他肾阳虚在心脏不好以前早就有了，所以你就肾阳虚这边你开一点少量的补肾阳的什么真武汤或者是什么六龟丸，这个时候我都不用去挑什么六龟丸没有肾气丸好用这种事情，这不必，因为阴阳虚是属性开药，只要属性对就可以，哦，不用讲哪个方比较好，哪个方比较不好。然后呢，心阳虚会克到什么？火克什么？火克金，会克到肺阳虚。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常常都好像做一点什么事就有点喘啊，都没有力气，这个胸中大气不够。那你胸中大气不够，你来个生脉保元汤也不错啊，对不对？把这个肺阳虚也不好，所以你呢不花什么特别什么通破淤血的药去溶解他那个心脏里面淤积的什么东西，但是你这两头这样就一边真武汤。一边生脉保元汤，两个都是很普通的开，常常他身上就好起来。那不然你从阴实来看，当年他有症状才能这样开了啊。他就是肺气很足，你不要让他说肺阳虚啊，就是也不用屈打成招了啦。就是那从阴实来看的话，你看心阴实是从什么传过来？阴实则逆生嘛，那本来是火生什么？火生土，对不对？那这个就反过来，就脾阴实会传成心阴实。也就是说呀，其实很多人心跳不规律，那个奇奇怪怪的心有毛病以前，他其实老早就已经有脾胃太湿的那个脾胃散症了。所以你就在那一头把脾胃太湿的东西用脾胃散治好，他心脏往往就大幅改善，包括很多那种瓣膜的病变，你先调脾胃，包括张仲景治心脏病的药方里面有很多是理中汤底的，就先把脾胃调好了，心脏里面反而会好。那心阴实如果再往下传的话，这个火，什么本来是什么生火？木生火，对不对？反过来就是火倒生，阴实倒生成肝阴实。那肝阴实的人就是那个，如果是有形的肝硬化，那当然是肝阴实；但是无形的话，就这个人心情抑郁的不得了，常常会觉得我是怎么不如死了算了那种感觉。那就用一个疏导情绪的那种治肝阴实的，比如说益肝散之类的。那或者是肝阴实，我用张仲景的辨证法，有的人肝阴实是出现成什么，出现成这个无茱萸汤症，会有症可以抓，那你也调下来肝阴实，就这样子两头搞，两头搞，那心脏不碰都没关系，通常也会有改善。 而且就是你用药的力道都不用太强，跟你这样的两头搞，你用药都不用太猛，剂量小一点也没有关系。那当然有的时候病人的病还是太严重哦，撑不住你一紧就死翘翘，那还是会有啊。但如果他不是今天明天急着要死的，你这样子慢慢调，也是很安稳的，他就会好起来啊。所以当然我刚刚说的这个什么阳虚怎么样，阴实怎么样，这个传法，同学也不要。不必说完全相信啊，就是我们不用把那种所谓的理论当作是绝对的真理来崇拜，但是你顺着这个思路去找一找你可以下手的点，其实不难找到，对不对？所以这个话我这样讲的话，我就随便说，就是即使是你是非常学艺不精之人，也可以玩着玩着玩出就是你的疗效让病人颇为满意，就是这种。我们这种很 low 的医术，是没有医术的医术哦。就像我有次跟我一个台湾的老学生，我就这样子讲，我说，纵使你说你的医术不如我的龙哥哥、徐哥哥，就你的医术不如龙帅江老师，不如徐文飞老师了。纵使你说你不如好了，我说如果真的给100个病人啊，给你们两个人，一人100个病人来医哦，然后到最后做问卷去调查病人满意度，说不定你那个病人满意度就没有输那些名医。因为这个病人满不满意有很多事情嘛，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子很安稳的问一问怎么样，就是因为首先是这样的，基本分60分、70分，你们伤寒队就一定拿得到。其实你一定拿得到的那一块部分，大医生还有失手的时候哦，对不对？大意不小心答错了的那种学生也是有的、啊。那小有些人家医术比你高的，可是呢你因为你没有你不是大医生嘛，你的挂号很好排嘛，你时间比较多嘛，人家大医生看你一眼就赶你走，对不对？你跟他多聊两句，他很喜欢你啊，就给你送分啊，对不对？就是到最后你的那个客人满意度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这个，然后刚刚我说的这个理路，如果我们一般就是我，就算你今天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医术好了，你就顺着这个理路去想一想，遇到状况顺着这个理路调一调，而且。这个理路是这样的，就像不说经方派啊，说小巧的开药手法来讲的话，你开药要入戏要精啊，其实一点都不难。其实我这个话自己讲，自己都觉得心里面有一种有点小小凄凉的讽刺感。怎么说呢？就是我呀，常常觉得学中医真的是还蛮简单的，就张仲景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开嘛。那。可是呢，我在大陆遇到的人都说，哦，中医是博大精深，这很难的。然后呢，我常常说，对我来讲，庄子是至为难练的东西，非常难。就庄子，我每天练，我都觉得难。可是呢，我遇到大陆的同学都会说，哦，你的那个庄子录音，我每天有听一听，我现在什么都想开了。讲录音的人本人都没想开，你怎么就想开？就是很奇怪，就是我觉得难的人他都觉得容易啊，我觉得容易的大家都觉得难。那、就是你用药，刚刚你用药，如果在细巧的手感上面啊，想要训练自己很精妙，这个事情其实有非常简单的做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13年的秋天。2013年秋天，那个时候的五运六气啊，就是刚好人的肺容易有一点点燥，有一点点风热，容易有一点点小发炎，所以呢，那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微微的有一点点咳嗽，啊，然后我们也就是大约都抓得到那个方向，就是肺有一点太干太热，但是有一点邪气的咳嗽。那我自己台湾的班上啊，那同学就会来分享说，哎，我的这个咳嗽啊。我吃了一些那个桑菊饮，就温病的那个桑菊饮，就是稍微把这里面的风热宣发出来一点就好了。那这就代表这个人他的问题就是说，就只有那些风有些热，但是有些人就是说他吃了，对不起，这个故事开始是这样的，有的人说他我这个肺的阴虚，我吃了一点清燥救肺汤就好了。那有的人就是说我吃了一点清燥救肺汤，还是觉得肺有一点痒痒的，还想咳。所以我又补吃了一点点桑菊饮，然后就好了。那有的人会说，我吃了这个清燥救肺汤之后，就觉得人人很累，所以就代表那个药对他来讲呢太阴了、太寒了，所以他就说我改吃生脉散了就好了。那又或者有人说，我吃了这个 听到这个回答，我还是觉得有燥热感。后来我改吃补肺阿胶汤，哎，就好了。也就是说，你每个地方你小调的时候，你调这样子，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学会左偏一点，右偏一点，就是稍微再燥一点要怎么样，稍微有一点再夹一点邪气怎么样，稍微偏热一点怎么样，就是你在每一次出手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顺便把那个方剂学课本那个左邻右舍的方都摸熟了，就同样是治肺的方，这个左边一点右边一点的方，其实都有非常有机会一口气就把五六个方都摸得很熟，而且在摸熟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用药，你日后的用药的手法会非常的精细。就是你如果跟外面开业医生比的话，你就是小小的剂量或者哪一味药跟他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治得比较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只要肯去这样子顺着这个理路玩一玩，就是医术要再上翻一层又是不难，而且你本来就是在痒要在咳嘛，你不玩就得玩嘛，对不对？就是没有人逼你，你也会学会啊。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哦。所以我们但当然刚刚有讲那种超级大绝症，万一医不好怎么办？就你在遇到那个万一之前，你还有9999个可以医啊。就是所以就先把那些能玩的先玩起来，那这样子其实你会觉得主要是学中医哦，不要把它搞难掉。就有了这些，我们的生活就还蛮滋润的，这样子就好了哦。就是这是其中一点。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地图啊，跟这个地图，它是两张地图如何的扣合起来的问题，是这样子哦。就是你会看到对方这些脏腑，比如说小肠在这个地方是属水，可是在这个地方是属火，所以小肠的属性呢就自然是，当然以这个五行的为主轴，小肠的属性就是水比较多哦，火比较多，然后带一点水的性质。那膀胱是这里都是属水，所以是纯粹的水气。那肾脏呢，这里是属水，这里是属军火，所以肾脏是水里面还有一点点火，就属性不是那么纯粹。那也就是这两张地图的不同的属性，造成脏腑各有一点点这个肉质上的差别啊，就是肥一点、软一点、硬一点那种肉质上的差别。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脏腑，就是人体啊，就是每一个脏腑有它属于它自己的能量带，我们称之为经络好了啊。就这个脏腑的这股气，如果当作一条经络丢出去，这个经络跟经络啊，会谁跟谁靠得比较近呢？就是这东西会有一个同性相吸的个性，就是同气相求啊。所以如果你这些脏腑丢进去的话，通常啊会先变成这三组比较接近，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手太阴肺是金多土少，手阳明大肠是都是金。足阳明胃是土多金少，足太阴脾是都是土，所以这四个当然会比较属性有亲，就是比较像亲戚，所以他们会先靠到一起。然后，所以这个是脏，这个是腑，这个是腑，这个是脏，也就是人的经络在结合的时候，你看啊、哦，这个手太阴肺跟手阳明大肠这个地方是这张图的肺与大肠相表里，手阳明大肠到足阳明胃。这个地方的亲和力是这个地方的，两者都是阳明燥金之气，所以人体的十二经络的接法是同时拿这一条这张图上的亲和性跟这一张图上的亲和性在接的。然后另外一个同值的手少阴心跟手太阳小肠，这个是脏腑的表里，小肠到大肠 小肠到膀胱，这个是太阳寒水的亲戚，然后膀胱到肾，这就是这个的表里关系。然后同理啊，就是这样讲的。那这三组出来了之后，他们这三组又要怎么接呢？这三组的接法啊，我们这样子讲，其实是同学你眯起眼睛看一下，就是将这个古时候的医书又把这六道气啊分成三阴三阳，三阴三阳里面各有一个开和疏的标记，就是开和疏这个在神话符码里面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印度神话会说，这个世界的创始的神是一个叫梵天的神， 那把这个世界毁掉、收拾掉是一个湿婆的神，那中间调和创造跟毁灭的是一个调和神亚比须弥，那就是说，开和疏就是正力、反力、调和力这个三角的元素。那这个正力、反力、调和力呢，像这样子星河的一组画画的选手，这一组就会形成一个开合合开，这里是疏开开疏，这里合疏疏合，然后你就变成说，这里的开呢想要跟那里的开做朋友，这里的合想跟那里的合做朋友，自然而然就会串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十二经络的循行的顺序。那当然这个地方的那个用开合疏的亲和力串起来的那个画面感啊，你会发现其实有两只手是不太甘心的牵到一起的，就是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亲和力的，就是十二经络里面的手太阴肺跟最后的足厥阴肝是没有亲和力的。他们之所以牵手是，你知道圆桌子吃饭，有人先拿了这边的餐巾了，所以别人也就跟着拿这边的餐巾，到最后那个最后剩下的人只好拿那个餐巾了，就是其他有亲和力的先牵起来了，那人家没有人要你的，就只好我们分组了。所以呢，人体的十二经络循行呢，那个间接力最弱的地方就是这个足厥阴肝在这里消失到那个肺经出来的地方，所以那个循行呢，通常是在半夜好像三点前后，那个时候三四点的时候会肝经走到肺经嘛，所以身体虚弱的人呢，死掉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因为他的气终于到那里，觉得比较有阻抗。怎么让人身体坏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半夜三四点，那个时候莫名其妙会醒来，发现那个经络的气过不去了，所以是这样子的形成，也就是说十二经络的循行这件事情是这两张地图在那边斗不起来的一块五角形、一块六角形这样的硬要斗上去的时候，靠着这个开合疏、这个正反合的这个三这个符码把它扣在一起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就是所谓的中医宅男话题，我现在讲的东西所谓的中医的纯哲学的部分啊，跟大家的医术是没有关系的。那但是就是我们这种中医老宅男啊，总是会有这种东西拿来聊聊。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徐文斌哥哥的后埔学堂啊，那这个徐哥就说，姐姐啊，这个在六跟五之间三的意义何在？然后我就说啊，是三的意义是在于让五跟六得以调和。对，就是那就是中医宅男黑话，就是那宅女也可以讲黑话，就是这种东西，其实你临床就算不知道也不是那么要紧啊。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数学原理、数学原则，就是那当然这个五行的属性啊，它有相关到别，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我要说的是关于医术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啊，就所谓的中医的经典是《黄帝内经》，然后你们大部分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好像也很流行《黄帝内经》，是不是？那请问你们流行《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来干什么呀？啊，治病怎么治？这针灸的教科书《黄帝内经》没问题吧？啊，还有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生理学啊，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比较倾向去支援针灸？因为你知道，比如说啊，《黄帝内经》说人眩晕啊，就是珠峰吊眩皆属于肝，对不对？那你眩晕的人，我们张仲景什么方都把它治好了，没有一个是治肝的，你知道？就是治肝的那个方最不会治好眩晕，所以就是《黄帝内经》的理论就是没有实践价值的，也是有的。那但是呢，我说中医基础理论用《黄帝内经》当基盘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你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黄帝内经》在说的故事是十二经络的故事，当然它也有五脏的对应之类的，对不对？也有六气的，但是它主轴的故事跟临床的功能是在十二经络的运行上。那我说六这个地图形成的房屋的框架，跟五这个地图形成的内装跟摆设，形成了这个房子的风水。黄帝内经在讲的是这个风水的故事，就是十二经络在运行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是五跟六的系统混杂起来而开始说的故事。 但是在方剂学来讲的话，是要两个系统拆开来分别处理才好开药。就是你如果就用《黄帝内经》说故事的方法，沿着这个故事轴去讲的话，你的药会变得很难开。所以，就是《黄帝内经》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张仲景为什么必须是离经派的理由是这样子。就张仲景必须把六的故事硬生生的从《黄帝内经》现有的理论里面拆出来，他不拆出来的话，他不好处理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已经含混在一起的东西，而这个五跟六加在一起，利用这个三的符码啊，来构成的这个，就像有一些医哲学的东西啊。其实这个医哲学的话题，它本身是有所谓的数学或者几何学上面的基本的基本码的，就像是如果你要说这种中国的阴阳五行之类的，你说什么一太极生两仪，两仪变四象，变四象变八卦，这个二元进位的符码大家都可以理解吧，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你要说的话，就是如果我画一个圆，然后呢这个圆呢啊，我比如说一个圆圆周分成就再分两个圆，对不对？那这两个圆如果你这样子这样子，不是就是一个太极图吗，对不对？那这时候一阳就是太极，那太极你要这样分就可以四季，对不对？就是这个太阳少阳太阴少阴这个四季。但是在一个就是所谓的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在几何学几何上面这样的图像出来的时候，五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当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拿圆规哈，这边当圆心，这样子拿一条线切着，这两个拿一条线，这里连出来就是一个正五角形，就是我画的不丑啊，这也不正啊，但是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正五角形就在这个一个大圆里面两个小圆里面可以画出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就也就是说在一个某种所谓的神圣数学，所谓神圣也不是那么神圣，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数学就是绝对的事实的这种领域，就在那个你不能去熬它，就反正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它有一个二中间必然有五的那个定律存在。那或者是说有没有同学知道那个什么生命之花的图样子的话，你知道吗？你随便画几个圈圈帮我画几个生命之花好不好。就是生命之花也是在那个圆轴的那个范围里面，它无论会出现六角形跟三角形，就是好像你画的也不太像啊，我要的是能够出现六角形的，你越来越辛苦了吧？好像不是这么画的，你画的好像还不是啊。等一下哦，我也画得很辛苦。总之，对不起啊，我放弃。这东西要比较画的仔细，因为那个里面一定会有六跟三出来。那这个在二到四的过程里面，它必然就会出现，所以中国人就会说什么春夏秋冬四季中间就有一个长夏季啊，就这是一个要把这些在这个好像这个世界啊，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本质是什么，但是呢，在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之中，有一些数学的定律，在具象为这个形状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好像必须要如此的倾向。那像我们人体的那个基因序列，对不对？是四种不同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 CA 什么，就是那叫什么呢？就是那个对四种不同的那个对应的那个结构嘛，对不对？那我们的人体里面的基因是那个四组那个四个不同的元件那个对应的那个码的排序是一个双螺旋嘛，对不对？那个双螺旋那个四组对应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说的什么两仪啊四象啊八卦这些东西，而这个四组对应的这个螺旋呢，后来有比较是生物化学的研究的人说啊，这个基因的这个四个四组对应之所以呈现双螺旋，其实是因为它排成这样的平行的，不是它化学界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一定会扭成螺旋状。那它那个 以化学键的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呢？就这四组是排成啊、哦，就是每边是那四组化学键这样扣起来。如果是它最舒服的结晶状态，是五角形形成的十二面体，就是正五角形形成的十二面体。同学可以想象吗？就是十二个五角形刚好可以形成一个圆形。那这个东西，如果我要多说一点很无聊的话题的话，就比如说人的基因啊，如果垮掉了、受伤的话，人可能会有细胞病变嘛。那像是如果你要说什么能量宝石的话啊，就是医生帮病人看病，很怕被病人的那个病气弄坏自己的话，那保护自己的基因不要被病人病气压坏的那个石头叫做黄铁矿。那黄铁矿就是五角十二面体的矿，就是它的那个东西刚好跟人的基因的那个结构是很像的。也就是说，人的这个基因的那个四个键结，那个四本身在化学上就努力的要画出一个五角形的十二面体。然后人体的身上呢，就是这个五跟这个六，就是以某种就是好像一定要，但它的基本盘是四这个元素，就是无论如何它的一个倾向就是要构成那个形状。所以就好像这个十二面体的那个十二个面跟每一面是五角形，那或许在某一种类比的情况下，人体的环境啊就有点像这个东西。那至于说五行的故事呢，啊，就有另外一个讲法好了。我今天在下次那个演讲讲不到那个五行的故事，但是呢，我这里勉强可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六到七场的顺位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对不对？这样子的五行相生。那这个的话就是五行彼此可生可克，对不对？这个生那个生，那个生这个。可是呢，同样是这个五行嘛，你想想看啊、哦，古时候在印度啊，或者是古希腊也有的，就所谓的宇宙间的四大元素或者是五大元素。那个地火水风空，对不对？那它的这个地图是这样画的啊。比如说，北边这个东边啊，对不起啊，就是东边有一个半月形的州叫东胜神州啊，孙悟空那个故事叫东胜神州啊，不过原来是身体的身。然后呢，西边是犀牛霍州。然后南边有一个梯形的叫南部占州，然后北边什么北俱泸州，对西游记那个古印度的世界观。那这个呢，那这个东西呢，它的属性是地火风水的属性，但是呢，这个地火风水的属性就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那居离山是属空啊，空在金木水火土里面是金啊，就是形而上的世界叫做空，就是那回归到形而上的世界，简称还虚，叫做空。所以就是一切有形的世界最后都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所以上高次元世界须弥山是最大的。那这是古印度的地图，可是那个地图就不像我们中国人啊，这个什么东边是木，西边是金，南边是火，北边是水，就不是了，就它这个最高的属金的须弥山在上面。所以呢，他的那个，也就是说我在看这种希腊印度讲的这个四大元素或者是五大元素的时候，从前就会有个疑问，就是在他们的学问体系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五行深刻的这个观念？那可是呢，后来才留意到啊，就是密教的那个五轮塔，你有没有看？有没有人看过？底下一块方的啊，是这个。是地啊，北边属土，然后呢，上面一个属水，啊，这个西边西边属水，然后再上面一个呢是火啊，那这个是这个火也是在南边，然后再上面一个东胜神州属风啊，这在上面，然后最上面一个球是须弥山，这是密教的五轮塔，对不对？那这个顺序是什么呢？这个顺序呢，它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十二经络的这个地方。你看啊、哦，这个地方 足阳明胃，足太阴脾，是土，是地。然后呢，这个然后再来手少阴经，手太阳小肠是军火啊。那这个军火就看没有办法，先不管它，因为在这个地这个图上面的话是算相火是火，军火是看不到的火啊。因为相火是热，军火是光，所以那个在这个图上看不到。然后那再顺下去看那个，再来是属水的膀胱肾，然后在上面是属相火的这个三焦跟胆，然后最后再后来是属风木的这个，然后再过去的话是属金的这个空。所以也就是说，密教的这个五轮塔的排序，或者说这个另外一个系文化系统里面的这个四大元素，或者说五大元素啊，它的这一个序列，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五跟六的系统已经签合了之后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说，这个数学这个东西是那个数学式的起点，然后那个数学是在运算之后得到的结果，它的终点输出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当密教在做四大皆空啊，有形的事物都要回归形而上的世界，这个四大皆空的观想的法门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说不定他这个观想对身体的感觉就是十二经络的运行的一种观想。那当然原来比较早一点好像留下只有四大元素，那到了这个古印度的那个佛陀的时代，就佛陀的语言里面常常会说到空这个字，于是呢这个有形的事物都要回归形而上世界，这个四大皆空的这个说法呢，就变成了一个因为佛陀重新流行，然后开始大家注意到有空这个东西的存在。那至于说第六个元素呢，是这样子，就是在宗教的领域啊，就是到了密教啊，这个已经就是地火水地水火风空都有了之后，到了密教有一个派叫十轮派啊，或者是传到日本的空海上人，就才又强调说还有第六元素。而他说他们提到第六元素，第六元素是我们说 consciousness 意识的那个识，知识的识，就是识这个第六元素。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军火了，就是觉知我们存在的那个少阴军火。所以到最后就是密教的人，虽然他们原来只有五个元素，他们也会觉得好像什么地方少掉，然后在后面把它补回来。所以就是这一个象征物的东西啊，就它不是一个绝对真实的真理，可是它一直在我们的某一个无意识的地方哈，作为一个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头脑跟那个无意识的世界那个广大的知识，就是所谓的暗默智的一个沟通的桥梁。那这个这种我这堂课先不用讲到我的藏语情志啊，下堂课再来讲。像这种五行符码类的东西啊，我常常会就比如说中国人说的风这个东西，风或者是木啊。那风木的话，古书上面的注解就是勾芒曲直，就是勾弯弯的，芒是直的，那曲直是一样的，就是弯弯的跟直的。那勾芒曲直，如果你要我给他一个定义的话，就是用相反的东西使你变得更强。那木的相反金呢，就是叫做容平或者从格，就容了你而把你平掉，顺从你而把你格掉，就用相同的东西把你消灭。就是也就是它的那个五行符码，它本身的语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风说木的时候，或者说造说金的时候，就是金跟木这个属性，它本身对背后是有一个符码性的语感的。那什么叫勾芒之气啊？就是你有一个意见，我跟你意见不一样，然后我试图说服你，于是你就意见变得更坚定了，所以相反东西就变得更强了，对不对？就是勾芒之气的运用啊。那容平之气呢？就有一次有个朋友啊打电话来跟我哭啊，说什么怎么办？年终我在干公司捅了个大娄子，我老板觉得我好烂，我也觉得我好烂，怎么办呢？我说，你的老板觉得你很烂，你也觉得你很烂，我对两位的高见完全同意，怎么办？他马上就挂电话了，用同意他来消灭他，对不对？就是容平之气的运用。那 其实药理也是一样，就是药理属于这个风木的药，那酸味药很多都能把阴跟阳这个相反的东西扣合在，就是阴阳在分裂的时候彼此都是无力的，结合了以后就变成有力的东西了。那如果你要问我说人要如何养肝，我就说你要学会用对的勾芒之气，不要用反的勾芒之气。那对的勾芒之气，反的勾芒之气就是说你跟别人意见不合，你就想要说服人家，让人家听了就更讨厌你，所以你越努力就越没效果，对不对？这就是伤自己的勾芒之气。那什么叫做对的勾芒之气呢？我觉得对的勾芒之气，我开始有点有意识的在使用，是庄子练到第六篇以后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医界难以克服的难关，就是如何能够又做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不是说我们中医界的大师们都在这个难关上挣扎，就是又想要赚多一点，又想要，然后呢，可是又不想被人家说是坏人，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又一下子要收很多诊金，一下子又要做义诊，做点善事，要平衡，对不对？所以这个相反的元素，做婊子立贞节牌坊一直在拉扯。那我就说，如果我要学会对的勾芒之气的话，我如果一个学庄子的，我就说我的做法就是，正是因为做了婊子，所以就能立贞节牌坊。我意思说，我就是要锻炼，我就是要打到别人无还手之力，我就是那是削价比你十倍，我就是表给你看，然后大家就说这些书好便宜哦，看，所以我就是做婊子才立得到贞节牌坊。对，我就是摆明要给同业难看，我就比你便宜十倍，怎么办？不要说便宜十倍，我比同业便宜两千、一百倍都有，就是有一些啦，说的比较贵。那所以就是说，在里面你相反的元素不打架啊，就是像我的话，我就说，对我来讲的话，你说，如果你问我说，我怎么样可以对人好？我说我对人好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我很绝情。我如果对人好，当他辜负的话，我会完全不犹豫把他丢掉，一点都不会舍不得。所以我敢对别人好，因为我对别人好，我不会受伤。所以残忍为爱心之本，这是我里面的勾芒之气，就是我会用相反的元素，我用残忍来让我能够去爱，就是这个是勾芒之气的做法。那这个勾芒之气是相反的元素呢？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相反对立相。对立元素对调和这件事情，像这个这一类的这个符码啊，其实在我们各个民族在说童话故事的时候一直在说。比如说，如果你要说这个什么三生道人版的那个《黄帝内经》哈，他的那个描述天地人为三才这个描述，如果你看他的说的故事，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有一个无形的，好像是大宇宙的意识，称之为天。有一天，这个意识呢，创造出了有形的世界。于是就一生二，天生出地了。然后呢，这个大宇宙的无形的意识生出了有形的物质世界。一生二了之后呢，二就得生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宇宙的意识发现说，我想要把这个地上调理得更美好啊，我要做出一种东西介于我跟物质之间来调理这个世界。那个介于能量跟物质之间的叫做人。所以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怎么讲呢？就大宇宙做出了人，就说：“哎，人啊，我帮你做出来了啊，替你爸爸上帝我啊，去把这个世界踩踩啊，把世界弄得就是有能量一点，或者怎么样一点，繁华一点，美丽一点。”那人要被这个上帝派出去出差嘛啊，他就说：“那这样的，要我出差可以，可是呢，我要吃牛排啊，好好做牛给你，做牛给你。”我要吃猪排吧，做猪给你，做猪给你，就有万物。啊，其实对所有东西的人要用，所以大宇宙不得不做给他的，就是针对他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完全不环保。就是，所以这个阳的世界、阴的世界，拿人当做一个中间的媒介体，就是对于我们人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我用中医的地图来讲的话，人体是一个五跟六两个怎么样都斗不拢的齿轮啊。在那边硬斗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每年你都可以算五运六气。这个时候我肺就要干一点，那个时候我肠子就要寒一点，那边就永远都是斗不拢的。每年每个季节你都有什么东西好搞？那像这个阴阳中间的这个调和点的这个事情，如果你换一个神话系统来说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希腊神话说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母的那个小儿子拿着一把镰刀。 把天跟地之间最后的一点点连接点切断，那天跟地分裂，它就最后切断的那个黏住的一点点啊，掉到海里面呢，就冒泡泡，变成一个女神，就希腊神话说爱与美的女神 Aphrodite。那这个爱与美的女神，她一踏上陆地呢，草木蛮生，钩芒的形状，动物开始交配，所以就是那个象征就是形状是钩芒，然后呢？动物交配的是阴跟阳开始彼此索求对方，就是那中国人的学问里面对于美的定义啊，就是相反对立的元素越可以调和称之为美，就是这个话呢在朴拙之中还见得到精巧，这样就很美，就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称之为美。那所以呢爱与美的女神对不对，阴阳相需求彼此这个爱，让这个相反对立元素可以调和，叫做美。那当然啦，你这个在气味来讲的话，叫做骚味。骚味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动物的外分泌啊，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风马牛不相及”嘛，就是风加上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马呀发情的时候，母马发情的时候发出一种气味，让公马闻了就发疯。但是这个马味飘到牛栏里面的牛不发情，所以叫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这个骚味啊，人体的腋下跟阴部的那个东西的味道，这个让阴跟阳去所追求彼此的那个味道，就变成这个五行属性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五行的故事啊。那像这个阴跟阳所求彼此这个事情呢，在中药学里面呢叫做半夏，有没有听过？就是半夏的功用是通阴阳。是不是中药学有听过吗？就是半夏是夏天的一半嘛，夏天大天地间从阳要转阴的那个转折点出现的植物，所以它就能够让人体里面的阴跟阳的什么元素，比如说你吃饭吃不下，那食物是死的，你人是活的，食物是阴，你人是阳，它让你阴跟阳能够相通，你就比较肯消化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你说半夏属性是属木还是属金？我会说随便，但是我们的童话故事是这样理解它的。那这个阴跟阳的交界点是半夏这件事情呢，比如说啊，从前从前这个夏天的正中间，在古时候某一个世代的某一个民族的历法呢，是5月1号，就是古代的英伦群岛那边2000年前英伦群岛的5月1号是夏天的一半。那个时候呢，那个五一节啊，要干什么？让男生在野地里面追女生，抓到了就去狂欢群交。那后来呢，这个习俗等到基督教进来以后，就觉得这个不可以啊，很淫乱啊，这个不应该啊，所以就把它禁掉了。那等到变成基督教社会之后呢，但是被压抑的那个部分呢，还是很蠢蠢欲动的啊。所以呢，到了十几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土豪，他呢嫁女儿，他很想要女儿跟女婿早生贵子，但是呢他又觉得在我们这个基督教的 礼教之下 不太好意思说你们多多交配多多生孩子，这个不太好，可是又想要给女儿女婿催情，所以呢就礼聘一个叫 Shakespeare 的人啊，莎士比亚写一个戏叫做仲夏夜之梦，就是在夏天一半的时候树林里面发生了什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事件，哦，就是说被压抑掉的那个群交派对的五一节，结果在基督教社会要硬戳出一个小洞出来，就变成仲夏夜之梦。那这个阴跟阳的交汇这个点，到慢慢呢，就阴跟阳的交汇点，在印度流到中国的话，叫做中元节。就是这个那一天是阳间跟阴间最靠近的日子，所以可以跟鬼打交道。那可是呢，那个差不多在阳历七八月那个地方那个日子呢，因为后来历法有改变，像我们今天英文啊，十月叫 October 吧，对不对？那 Oct 这个头是八字头，像章鱼叫 Octopus， 还有八度阴阶，对不对？就是八字头，所以那个十月本来是八月，所以呢，阴阳我们的中元节呢。到了那个历法歪过去以后，那边叫什么 Halloween 万圣节鬼节。然后呢，那我们那个中国的社会哈， 就是我就说这东西完全是潜在意识那个想要浮出来的那个情报，就像即使在基督教社会，还是有人要硬要做一个仲夏夜之梦，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像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台湾啊，这个七八月之间那个中元节啊，就是谁都在那边烧纸钱拜拜，做得非常盛大的。可是我有大陆的朋友说，你们那个中元节怎么搞？那大陆人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积极的在搞这个东西，啊，就是好像比较没有像我们台湾做的那么夸张了啊。可是呢，我就觉得同样是这个阴阳交界点的那个东西，在大陆居然爆在什么地方？五一劳动节，就是又回到2000年英国群交派对的那一个日子，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隐隐约约在无意识的世界是有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在处理这些符码的时候啊，就是多多少少就是我们都一直就是说这个就是不知道绝对的真相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但是你在研究这东西的时候，你的意识的基底一直有这些东西存在在那里。所以我现在是其实我虽然说不太关系到医术啦，我觉得练医术还是练基本全套比较妥当的做法，但是就是说在你的意识的基底上面呢，你其实隐隐约约你的对中医的整个想法看法是跟这些东西的好像某种信息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在那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学医的时候，在自己的浅层的意识之中，可能是在有一点点什么样的，我们不一定立刻就听得懂的杂音在那个地方，当然这样讲。又或者说，当你忘记了啊，目这个东西的原始的 nuance 语感是相反对立的元素，使你变得更强；或者你忘记了精这个东西原始的语感是相同的东西来消灭你。所以很多中药那个有辛味的药，先说酸味的药，很多有酸味的药都是把什么阴跟什么阳连在一起，乌最代表是乌梅，但是山茱萸也可以把要虚脱的人灵魂抓回来黏住，就是把阴跟阳黏住，有很多药都是酸的。那至于说有辛味的药，常常是把什么跟什么分开，像细辛把水里面的寒气分，把水里面的寒气跟水分开，麻黄把身体里面什么邪气跟你分开，其实它的五行符码的属性就在那里。或者说金这个符码很关系到平行纹理结构的，像生石膏没有味道，可是本草中很多写它味辛，因为它是平行纹理的东西，它会作用在阳明燥金之气上面。就你生石膏下去，它能够把什么地方热散掉？肺、胃、大肠。也就是生石膏这个药啊，是严重的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做事的药，就是它对的是阳明燥金之气。但是呢，我认识的我的同行啊，就有中医老师啊，很喜欢去讲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他就是这样说，有人说生石膏是退胃火，我说不对，是退大肠火才对，不，退肺火才对之类，就会去计较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就是因为它做的是阳明燥金之气，所以肺胃大肠都会带到，所以不是用你那个五行的什么属性在对这个东西，就因为它是金，所以它一定是退肺火，不是退胃火。就你硬要在这张地图上讲话，又讲出很多疯话，可是讲这些疯话人都自己去言之成理的。那就是这个对于那种符码原始的对应的那个混乱啊，当然今天课程重点不在那个啊，就是稍微提到一下，就是稍微知道一下。但是你如果就是你执迷于表象，因为你知道这个符码是这样的，等到你就是金这个符码是阴跟阳，就纠缠在阴跟阳分开是金嘛，所以你有一天要跟那个肉体说拜拜了，回到形而上的世界，就是要属金。可是呢，因为回到形而上的世界，这个你的阳的部分跟阴的部分分开是金的现象，于是呢，中国人之后会给他加一点语感，说所以金就是杀气，所以杀伐属金。那这个东西就有一点开始那个音乐开始有点语感偏掉的感觉了，因为用相同的东西使你消灭，这才是金。但是呢，不 等于我们说那个金属是刀剑，这是杀气，或者说它那个画面感开始蔓延出一些好像有一点偏离的情报。那这些偏离的情报，我们在读学习中医的时候，其实很多医家在说这个金木水火土的时候，是在用偏调的语感在说话。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各历代古书，随着作者个人对这些元素符码的理解的不一样，它的医理本身的质感也会有差异。所以这些差异都是要考虑进去，就是每一个人打的拳都有他自己的样子。所以并不是中医这件事情没有真理没有真相，而是我们人在处理这个符码的时候，有本身他这个语感上面理解上的差异。所以就是这些呢，我觉得我这边不是在教你们什么东西，而是说就是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一下，那以后在阅读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消化起来可能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点这样子。那剩下十分钟，有没有同学有什么要讲的？啊，谁没有啊？我想这个刚刚讲这些东西，你好像你们有点哑口，是吧？啊，都不讲是对的啊，就是讲了我也觉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同学举手发言呢，我也是有一点，我这样说好了，我相信2013年在大陆教一个课啊，教伤寒论的学习，一个短期的课。然后呢，课教完了的时候啊，到最后给同学提问时间嘛，然后就有同学啊，就起来举手站起来说，这个老师啊，刚才我在听你说伤寒论啊，说这个病机，那我就在想啊。但我在想说听课就听就好了，不用想啊。我就在想啊，这个病机背后是必有生机。我听着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们说高大上的话的能力了，就是死人不感冒要说的这么玄。然后我要怎么回呢，对不对？所以我就只好跟他讲说，这位同学你站起来发表你的高见，那我跟其他人也花了时间洗耳恭听了，那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问句，您坐下。就是我认识有的时候人同学提问，我也很怕就听到一些比较高大上的啊，就是那时候还真的是就是说我出手会狠一点。哎，刚刚有人举手就说 然后就是针灸这一块，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黄帝内经的这种用十二经络这一块去指导。 我甚至针灸这一块我不熟，所以我一面说一面当做请教你啊。就是比如说灵龟八法的算法，那个推算的过程，应该有用到易经的八卦的那个曲折结构吧？就是奇经八脉灵龟八法的推算过程，就它。也就是说你刚刚提到针灸的那个，我只是想到说针灸有一些系统用的那个基本盘又跟这个不一样了。你继续说。 就是我就是想请教您，就是针灸这一块的话，想学好一点哈，比如说用哪一块来指导比较好。 我不是内行人，我这样我用很微薄的就是我浅薄的知识来说好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针灸比较安稳的教学系统是周佐宇老师，那你们大陆淘宝周佐宇的全部著作都买得到，是很便宜，你买了啊？你有买吗？ 我买 了。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周佐宇老师的书里面那个什么灵龟八法那个什么曲诀，那所有的那个你不用那个盘啊，你能够直接计算出来吗？我在想说如果能够直接计算出来好像还不错啊，或者是说这样子说，周佐宇老师的前辈又有孙培荣跟陈淡安嘛，对不对？那这个针灸我实在是太外行了，所以你如果勉强让我下针的话啊，我大概就是 孙佩蓉、陈泰安的书，对不对？感上是什么？并且下哪几个序，我就照着戳一戳。而且据说他们的书一开始排版就有错误，就补跟卸的方法常常排反掉，所以，但是呢，因为我这是我的弱项啊，所以我比较没有力道回答。不过呢，我是这样说，就好比说，我们中国人说灸膏肓好了，膏肓灸法就是我们今天不是有所谓的三伏贴，对不对？三伏贴的那个入伏，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一个庚日，对不对？戊己庚辛的庚，那个庚呢，是什么经啊？就是那个这两张地主里面的它大肠的那个纯粹的精气的那个点。所以呢，用庚日起灸啊的理由是，就是那一天你会得到的能量是特别能够把你不要的东西丢掉。所以呢，也就是说，灸膏肓穴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我灸膏肓有的时候就随便灸，有的时候算好日子灸啊。那算好日子灸，就比如说明天知道是入伏日，比如说17号是入伏日，对不对？我就16号晚上11点一过就开始灸膏肓，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一入伏的那个瞬间点开始，就那一个小时就开始灸膏肓的话，是立刻那个火力就透到肠子里面乱转，然后让你拉出像烂泥巴一样的大便。就是的的确确这个五行的属性，就是这一个点上面的能量特别能够让你把垃圾全部丢掉。就是这一年之中可燃性垃圾的收垃圾车只来那一天，应该只来那一个钟头。就是所以呢，就是同一个穴道啊，也会让人能够体验到，就是在这些所谓那种算日子的那个推算里面，的的确确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就是能够打那么多的效果出来。所以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我非常不敢否定。那这样子，这个我们的这种算日子的那些所有的这些五运或者是六气的这些的律动，那我相信如果你做，这是我的猜测啊，我不正不内行，如果你作为一个针灸的实践者，能够在这个上面，就是说赚到一点技术点数的话，我觉得也不错。但是我还是要说，就周佐宇老师或者什么陈丹孙培荣，就是基本来的每一针都会下嘛，对不对？就是至少这个病量这几个取穴，这个那个取穴。那至于说刚刚同学上堂课提到的，说什么没有理论可以指导临床，像我们的董氏奇穴就是这么麻烦啊，就是因为它是奇穴，所以每个穴道都是猫猫看，没有理论可以指导临床，就像日本人写的医书一样，好像什么都可以治月经痛，对不对？那这个是比较讨厌的一点，因为奇穴的部分不能说没有效，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理论去支持，所以用起来也是有它尴尬的一面。那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但是还是要说抱歉，因为你问的问题我本身不够内行，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回答你。哎，听你说。 那个我可能想问一下跟中医不是很直接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比较喜欢听你讲这种是形而上的东西。我现在在成都，在成都我就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但凡我们能够发现的古文明都跟中医是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可是成都的三星堆我很难在它的资料当中找到跟我们中医的五行符码的一些关联。 我是说啊，但凡古文明都跟中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句话到底何以见得啊？ 这个可能是我听。 我的意思是说，比较原始的民族都是用比较天然的药材，但这是没有发展出科技，不得不如此，对不对？那这个，所以你可以说，印第安也用中药，印度人也用中药，对不对？就古时候埃及人、希腊人，那没有阿司匹林可以吃，还是用中药，对不对？就是天然药材，但是在不同的文化情境里面发展出来的本草学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说，但凡古文明都跟中医有关系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我不是那么确切的知道了啊。那至于说我们的那个三星堆是我们 伟大的所谓的古蜀国文明嘛，对不对？李白《蜀道难》里面那个"蚕丛及鱼腹，开国何茫然，鱼腹皆"，我今天还看到，对不对？四川在成都去那个什么地方的路上还看到一个鱼腹街，就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但是呢，你说古蜀国文明这件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中医来讲，《内经》不是说用药毒药从西方来吗？那个西方其实就是直指着古蜀国的方向，因为全世界都有产附子，但是全世界别的地方的附子都不能用，因为附子必须要人工从高处移种到低处，也只有那个移种后的第一个世代能够用。那也就是说，附子是一个以天然药材来讲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药材，因为它需要搞过才有那个药性，可是谁要想到第一个搞它，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这个四川江油县这个地方的附子能用，也只有这个地方的人会用，而中药这个系统里面很早就用附子，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中医的起源点一定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在山东的话怎么可能这个汤里面放附子？所以古蜀国当然是中医重要的起源点了，所以怎么可能不是呢？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用的药材的那个产区的分布来看的话，是不能不在这里。所以但是他挖出来的东西没有相关的文献，是不是？那但是我们必须，就是它没有文字上的残留，但是四万年前是怎么会，你们古蜀国有书有留下来吗？有没有？就是它有留下一本书吗？没有啊，因为可能已经先传到中原，然后就有一个伊尹会用汤液，对不对？我们的方剂是来自于伊尹汤液经，那他也顺利的当到宰相了呀，对不对？学中医很好啊，像我昨天在出版社帮老板看看诊，帮老板看看诊，然后一家大小命在捏在我手上，我在这个出版社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捏了一本汤液经，当然可以当宰相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话题扯远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可能就是在古蜀国没落以前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啊，但是因为中医的方剂学世界在那么早就开始用附子，所以你就会知道那么早以前就已经跟古蜀国的脉络有关系了。那当然古蜀国的脉络可能又跟它再后推一点所谓的传说中的昆仑山文明有关系了，但是昆仑山文明这事情其实在象征符码来讲的话，那个人面兽身的西王母生出所有神仙的这个神仙的母亲西王母，它其实指向是古埃及的人面狮身像，就是所谓的迷之守护者。那在符码学里面，迷之守护者就是古蜀国的人是鸟头人身的，那些其他很多古文明都有印第安人戴这个，对不对？埃及的国王也是那个样子，就是戴那个鸟的羽毛，图坦卡蒙王的那个形象，拉太阳神拉的形象，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都是这种东西在那个用人面狮身像作为一个象征物的话是这样的。人面狮身在神话符码里面是迷之守护者，那什么是迷呢？就是我们不能够知道的真相被隐藏在符码背后的东西叫做迷，那由一半是人一半是动物的东西来守护它，就是根植于自然的，就是人类的右脑或者说潜意识的深处所拥有的知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当然中国的文明的话，我们代表的象征物就是现在那个医学的标志，两条蛇缠在一起，伏羲创造出易经是城市系文明的原始码，女娲做五色石补天，这个跟普罗米修斯偷了火种然后潘多拉放飞蛾子是一样的故事，就是说一旦你这个左脑开始发展了，世界就会产生缺损，所以你要用右脑系的象征物，就五行是右脑系的符码，然后这个易经是左脑系城市系的文明的原始码，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古时候什么火神打败了水神，水神才撞破不周山嘛，这是五行的故事，就是水代表的是潜在意识的讯息嘛，潜在的讯息被人类文明消灭了，于是就必须要练五色石，用符码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来重新找回那个所谓的补天这个动作。当然我都不是在说史实了啊，就是 佛法里面在说的一些故事这样子。好，那也到下个时间，因为我们六点就在上课嘛，所以就我对这个地方都不熟，所以同学哪里能够觅食我也不知道，大家自求多福。